连永好起身看了看矮胖子。矮胖子脸上表现出一种默哀的神情，他先给自己灌了一瓶白干，喝得脸通红的好似猪肝，随后塞了一瓶给安宗说道： 小伙子，喝吧，喝了就不会感觉害怕，到了阎王那里就说是我练大明杀的你，到时候下油锅上刀山压在十八层地狱的都是我连大民，和我儿子没关系。 连永好听到这话肩膀颤了一下，随后马上说： 说那么多废话做什么，快点把这小子拉过来，仪式的时间到了。 说完他恭恭敬敬地给佛龛上了一炷香，低头默念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了那包红色的东西。他一拿起那东西，那个东西就开始扭动。连永豪打开红布，里面居然是一块类似鸭血石的石子，感觉有些像玉，一打开就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气。他把那块东西拿在手里，朝着东南西北各拜了一下，看到安宗紧张地看着他，微笑着说： 这是九伯噬魂及果实的最初形态血玉，靠它我才能完成仪式。 连永豪把四周的蜡烛都点亮了，给佛龛上了一株檀香。他自己穿上一件黄色的衣服，上面全都是用朱砂画的符咒。他抬抬下巴，意思是让矮胖子把安宗拎过去。安宗因为喝了好多的白酒，辣得喉咙都冒了烟，于是被硬拖到水缸边，他浑身抖得如筛子，没出息的眼泪也流了下来。连永好一看他哭了出来，大声喝道： 别给我把符咒给哭糊了，否则我把你剁碎了再扔进去。 说完他用力地移开水缸上的大石头，里面搅拌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，同时竟然飘出一种奇异的香味。这种味道甜美的让人毛骨悚然，浑身颤抖。当连永浩把石头全部移开的时候，他慢慢地打开了盖子。一瞬间，安宗终于明白一直听到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了。那搅拌的声音其实就是植物之间互相摩擦的声音，在一团团紫绿的藤蔓之中可以看见些许的白骨，而上面一丁点的肉也没有了。连大明猛地踢了一下安宗的膝盖，他一吃痛整个人跪了下来，他就大喝一声，抬起手上的剁刀准备往他脖子上砍。安宗闭着眼睛吓得整个人僵直了，连最后的反抗也没有，完全一副待宰羔羊的模样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安宗听到一声巨响，大门给推开了，突然就冲进来好几个人，带头的就是白蚁和六子。安宗一看到是他们两人，顿时感觉由死转生，眼泪更是哗啦啦的流下来，他冲着他们大喊救命， 救命，救命。 他们看到这架势也被吓了一跳。就在这迟疑的短短几秒钟，连大明一把抓住安宗的胳膊，把那把剁刀架在他脖子上。 别过来，过来我就宰了这个小子。 身后的连永豪则是一脸惊慌失措，丧失了之前的气势，只有躲在连大明的身后。白蚁二话不说就从手上弹出一颗东西，直接打在连大明的手腕上，一下子他的手腕就给打麻了。刀一开了，抓着安宗的手也一松。安宗一看脖子上的刀没了，稍许的松了一口气，他立刻往前扑，但是双手和双脚依然被绑着，整个人摔倒在地上，要跑也跑不掉。连永好见状，立马掏出怀里的匕首，二话不说就朝安宗身上扎来。他双手握住他的手抵住匕首，但是因为被捆绑着的关系，力气根本就使不上来。不过连永好也只是一介书生，就算如此情况他也扎不到安宗身上。就看见匕首在离他胸口两寸的地方不停地抖。安宗歪头费力地冲着白蚁他们喊道： 快快快救命啊，我顶不住了。 白蚁看到他快被活活地捅死了，一闪身就冲了过来，没想到却被连大明挡住了去路。 六子和其他两个人也冲了过来。只见连大明已经彻底的红了眼，用左手挥舞着剁刀就朝他们劈去。此时的连大明不知怎么回事，整个人都陷入了疯狂的境界，眼神犹如修罗恶鬼。安宗这一走神的功夫，连永好朝他面门就是一拳，打得他顿时鼻子一酸，失去了抵抗的力气。见他要把匕首扎进他胸口了，突然白羽朝着安宗又踢起一颗什么东西。 好小子，居然有这样的绝活。 他不偏不倚地直接打在连永好的腰上，安宗顺势勾起胳膊朝他下巴上狠狠地甩了一击。他们两个就像是罗马竞技场的决斗士一样互相扭打。还好连永好力气不大，安宗虽然被捆着也还能应付一阵。如果来的是个练家子，他现在早就去仙山卖咸鸭蛋了。此时安宗也顾不得他们那里的局面，只觉得连大明喊得好似杀猪叫，仅凭白毅再怎么能耐也没有办法靠过来，倒是连大明一点点地朝安宗这里挪了过来。他心里焦急万分，对付一个弱书生已经多出挂彩了，再来一个犹如鬼神附身的连大明还了得？就在此刻，安宗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我的妈呀，身边的树藤子已经从缸子里爬了出来，一根一根贪婪地死盯着他们。安宗这一下就彻底地处在前有狼后有虎的处境了，他不禁起了杀意，大喝一声，捏住连永好的手，把匕首硬是翻转着对着他。安宗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，这个时候就连连永好也吃惊万分，他苍白的脸扭曲地看着匕首。连大明看到自己的儿子有危险，突然不再和其他人纠缠，一个箭步就挥着刀向安宗身上砍来。安宗吓得连忙顺势一个侧身，但还是给划了一个口子，血就飙了出来，有几滴血喷在了那口水缸上。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，特别是白毅，他脸色煞白，喊道： 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我手脚都被绑着，你要怎么逃啊？像兔子一样蹦过去啊。 就在安宗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，那些缸里的藤蔓感觉到他身上的血腥气，就像是被惊醒的眼镜蛇一样，嗖地窜了出来，死死地勒住安宗的胳膊。而他的胳膊犹如被喷溅到硫酸一样冒起了白烟，手上的绳子立马就被熔断了。安宗一下疼得撕心裂肺，感觉有千万把刀在刮他的肉，那种仿佛被火烤被刀割的痛楚使他疯狂地挣扎。他想要用另一只手去拉断藤蔓，但是马上另一只手也被缠住，他慌乱地大喊大叫。这个时候恐惧是唯一的思维，他扭动着身体，那些藤蔓感觉到他的血液，兴奋地都扭动了起来，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，迅速地伸向他，将他全身都缠绕住，但唯独不缠住他的头。安宗以为死很恐怖，不过现在感觉还不如先把他宰了的好，这种被活活吞噬的感觉犹如炼狱。他身上几乎全是藤蔓，疼已经成了麻木的感觉，那种搅拌声犹如鬼泣一般恐怖。就在安宗只差最后一口气打算放弃挣扎的时候，身上的藤蔓居然自动退开了，他感觉有东西滴在他身上，同时他也一下子被人拽了出来。他努力地睁开眼睛，眼前一片模糊，耳朵里已经根本听不清声音了，所有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都是扭曲的，只有那鬼魅似的搅拌声。过了将近一分钟，他的意识才总算回归，浑身像是被刀割了一样的疼，他身上到处都是伤口，特别是脖子颈动脉这里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发现拽着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白毅。他的表情非常愤怒，手臂上有一条非常深的口子，不停地往外淌血。他感觉白毅浑身都在颤抖。白毅咬着牙，眼神居然透着一股杀气。如果说白毅现在能杀人，没有人会怀疑。安宗侧头一看， 六子那边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人正在和连家父子对峙着。连大明力气惊人，居然一个人挡住三个人。而连永好惊愕地看着他们，眼神中尽是不甘心和疑惑。